做过纽约市长的朱莉亚尼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特朗普在帖文中再次以中国病毒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朱莉亚尼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并且一直不太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主场4-0大胜狼队。至于北伦敦打比，同样有2000名球迷可以入场，热刺在主场2-0击败阿仙奴。热刺同利物浦同得24分，热刺凭较佳得失球排在榜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2点，升7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97，瑞士法郎8.692，澳元5.759，加元6.064，新西兰元5.458，欧元9.395，每百元对港元7.4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24美元，卖出1,835.9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气温略为回升，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较寻日高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龙盘苑。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是晴晴，你是晴晴的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她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的故事和梦想。 我们可以，你都得的，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从冰川 到沙漠， 从富裕城市 走进监狱之城， 再由珊瑚保护区 闯入玛雅古文明为止， 再一次跟随型男 Simon 踏上另一次精彩型旅。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全新一辑，今次横跨北美，直闯中美洲。 睇风景之余，沿途认识环保、罪恶、贫富悬殊等等现况。由点子旅游节目咁简单。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7日，本港新增95人确诊，36宗源头不明。 葵盛西村8座5楼12人确诊，当局到大厦派样本瓶。 许智峰称户口获部分解冻，邓炳强不点名批评潜逃冇良心。 英国新增17,000人确诊，周二起为民众接种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啦。今日首先呢都系继续讲下有关肺炎嗰个情况啊。 最新的情況就95宗確診，當中本地佔了87宗，源頭不明的是有36宗的。睇翻呢個比例上面啦，即係不明源頭嗰個比例佔本地個案咧，都係近排一個高位嚟噶，咁呢個值得關注啦。另外有幾個個案咧，幾組個案都值得大家留意翻嘅，其中咧就包括就係為院舍院友檢疫嘅亞博裏邊咧，亞洲博覽館入邊咧有三個職員咧係確診嘅，咁另外喺衛生防護中心咧有四個職員話初步確診嘅，即係好多幫手做檢疫工作嗰啲都有呢個確診，咁大家都要值得留意啊。咁具體點分析都要再請專家講。另一個關注就是葵盛西村啊，葵涌嗰度第八座五樓有五個單位咧，一共有12个人確診，咁都讓人關注點解同一個地方咁多人確診咧？點樣傳播嘅咧？咁當局而家都話咧就會派樽嘅，咁就希望咧就可以幫手揾出其他嘅，若果有風險嘅人士啊，究竟有冇確診咧？咁可以多以借呢個機會揾到。有人就話可能要強制檢疫先至夠，派樽未必夠咁樣。可以繼續講下嘅，1872321打嚟一齊傾下。頭先啲問題都要問下專家先，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梁志超醫生。 係，醫生早晨。 係，先講下形勢先，不明源頭已經去到36宗，本地87宗，比例近排高位嚟嘅喎，點睇嘅形勢？ 其實我哋嗰個疫情咧仲係惡化緊嘅，因為不明源頭個案咧喺過去嗰3个礼拜其實係持續上升。就算喺前7日咧，嗰個總共我哋有174宗嘅源頭不明個案。比對上個禮拜咧都增加了超過60%嘅，所以其實個情勢咧其實都係仲係非常之嚴峻啦。咁我一個比較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個市面嘅人流啊，其實冇一個特別嘅減少啊，尤其是週末嘅情況咧，個聚集都好緊要。因為呢個病咧，其實係透過唔同嘅渠道咧，唔同嘅場所都可以傳播。唔係淨係喺餐飲嘅地方嘅，咁如果大家入面咧都能夠盡可能留喺屋企咧，呢個先係最有效控制嗰個疫情嘅方法。你而家譬如好多人都用唔同嘅藉口說服自己，說服自己人，自己嗰樣嘢絕對需要嘅，會一定要絕對要開啊，試一定要絕對要考啊，跟住就話我哋出去運動要絕對都要聚集嘅，咁嘅情形入面咧就冇可能抗疫嘅。咁其實就應該問一問大家，自己問一問自己啦。有啲嘢係咪真係可以停2个礼拜呢？如果你真係個個都喺呢2个礼拜停止都不必要一啲外出呢，其實嗰個疫情呢就應該好快都可以迅速咁樣，即係譬如話可以舒緩。 嗯。 但如果大家都做唔到呢樣嘢，而希望疫情自己會舒緩呢，呢個係不切實際。 係，但係呢使唔使加辣啦？措施上聽到都辣㗎喇，2人限聚令，政府帶頭在家工作。 點樣加辣都好呢，佢唔能夠真係覆蓋到，真係減低市面上嘅人流呢，其實都唔會起作用嘅。嗰啲措施任你點講，其實如果你唔能夠真係減低出面個市面嘅人流，大家都唔能夠減少出去咧，就算你咩措施，就算你講到封城都冇用。如果你封咗城，即係啲人仍然繼續出去，咁啊點咧？咁你都冇用噶嘛。所以唔係啲措施嘅問題，而實際上嗰啲措施係咪真係有效到，即係大家都能夠真係盡力到，即係避免害出。即係無論任何原因入面咧，都唔好嘗試說服自己，自己嗰樣嘢永遠都係最重要嘅，一定係要出去嘅。咁呢個嘢始終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嘅。 不過呼籲都唔少啦，梁醫生你自己都好似都係效果有效，呼籲又唔得，用辣椒又唔得。 我諗呢樣嘢，我諗係政府都係一個帶頭到一個好明確嘅信息啦，就個商界都係入面咧，應該都盡可能喺嚟緊嗰2个礼拜入面咧，真係話要做足曬所有大部分都可以真係居家工作，而不必要外出，無論就算體育活動啊咩都好咧，或者你出去入面，譬如話係話自己困得太耐啊，心理咩健康咩原因都好咧，其實都盡量係減少外出，即係唔係淨係餐飲嘅行業嘅，因為你見到好多嘅傳播咧係多渠道都會發生嘅。如果大家留唔到喺屋企嘅，即係你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個情況嘅。 好。另外梁醫生都想逐個一啲群組值得注意一下，先講下葵盛嗰個葵盛西村嘅情況先。八座五樓五個單位12人一齊都話確診，呢個有啲乜可能咧？以前就成日話啲大廈驚係中向即上下層同單位嗰啲嘛，今次係橫向喎，同一層裏面多。 嗰度係一定係有個爆發㗎啦，喺嗰度5楼度，因為唔可能咁多個單位咁多人同時係有出事嘅。咁但係佢入面咧，因為冇一個其他中向嘅情況咧。就變咗咧，就係基本上應該排除到係因為嗰啲嘅渠啊，嗰啲咁嘅問題而引致一個你唔能夠移除嘅風險啦。由於你嘅風險入面咧，如果係因為環境嘅共用設施嘅污染， 你一發現咗個案，一消毒咗、清潔咗咧，其實嗰個風險係移除咗嘅。所以咧，其實入邊咧留喺屋企咧仍然係最安全。應該都係話留喺屋企，盡快檢測，喺未有結果之前咧就唔好翻工。咁變咗咧，其實亦都係保障自己，亦都保障自己同事啊、朋友啊，亦都唔好搬走，因為搬走咧，其實入邊咧嗱，你根本上如果係感染嘅，根本上就可能一早已經感染咗。你搬走入面咧，避免唔到嗰個風險，你反為應該盡快檢測。你搬走只會將個病毒咧帶俾親戚朋友，亦都可能咧帶入個社區度嘅啫。而政府亦都要盡快介入咧，係盡早入面咧，希望24小時之內能夠做曬所有嘅檢測，又俾居民決定咧，究竟入面邊啲人需要檢疫，邊啲入面咧係需要醫學監察，邊啲人可以繼續翻工。你有一個早嘅決定咧。咁就變咗，大家知道點做啦。喺未有呢個檢測結果之前咧，其實最好大家都留得屋企啦，係避免去翻工嘅，尤其是從事啲居民行業嗰啲。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可以咧，譬如話除咗俾個居民一個清晰嘅信息，佢哋點做之外咧，亦都可能考慮咧，譬如話係一個短暫嘅封鎖得嘅。咁個暫時入邊咧，佢似乎係未有咁嘅需要。如果大家都能夠合作。咁其實最好咧，都係避免咧，就係不必要咁樣搬嚟嗰個地方。因為咧，如果你個樓宇係冇一個結構上嘅問題咧，其實咧消毒完之後個風險係解除咗，係感染都感染咗。你搬走係避免唔到嗰樣嘢咧，反為咧你不斷喺個嗰、那個喺個入邊移動咧，喺個樓宇上面移動，或者你將個病毒去帶去其他地方啊，帶俾其他家人咧，呢度都唔啊，或者朋友啊，甚至朋友都唔係一件好事嘅。 梁先生先話風險，如果清潔消毒咗就移除咗啦。咁可能譬如喺 lift 口度有啲病毒嘅，咁清潔咗抹走係冇咗啦。但可能啲居民會擔心，咪我唔知隔離屋啊嗰啲會唔會有啊嘛？ 所以咪變咗所有人都盡量留屋企咯。你留得屋企，盡快做到檢測嘅嗰、那個安全一樣。你就算你走啊，你自己都要行出 lift， 你一樣要經過啲地方㗎。咁你根本上亦都冇用嘅。你要搬其他嘢嗰陣時，亦都唔係見得安全。你留得屋企，盡快做到檢測。即係話，而係嗰啲跟住係清潔，同埋你自己出去嗰陣時特別小心個人清潔，嗰度唔會有咩問題。因為如果係感染咧，其實好早可能已經感染咗，因為佢有一個潛伏期。咁而家係要一定係要盡快，政府能夠盡快介入，盡快完成個檢測。你知道入面嗰個爆發去到咩程度，又決定邊啲人入面咧風險特別高，可能需要檢疫。而一啲嘅其他嘅人入面咧，如果風險比較低咧，可能都係要自我醫學監察，譬如14日啦。咁如果係有啲從事高危行業嘅，就算係陰性都好咧，其實可能入面咧，佢都未必適宜翻工嘅。有需要嘅，其實可能係需要係譬如話3至5日重複檢測去決定，即係話根本上即係話佢係會唔會有啲仲喺潛伏期嘅個案。咁呢樣嘢一定要等佢有一個初步嘅一個檢測結果嗰陣時候咧，先至知道實際上嗰個可能影響個範圍有幾大咧。咁然後決定喺呢個階段，其實最緊要都係話盡量留喺屋企，即係話係避免去翻工咧。未有結果之前，即係盡快做檢測，咁就應該即係話嗰個問題入邊。就算佢真係有爆發嚟講咧，如果你能夠迅速介入咧，你都可以將個爆發係好快速咁控制到嘅。 OK， 咁正如梁志超醫生所講啦，衛生防護中心都係同樣嘅呼籲，都呼籲嗰啲居民咧喺獲知檢測結果之前咧，要留翻喺屋企嗰度，避免增加咧社區感染嘅風險啊。咁當地嘅居民要注意翻啦。不過頭先阿梁醫生提話要及早介入啦。今次又見政府就用派樽嘅方法嘅，尋晚開始去派樽啦。咁啊，另外嗌啲居民都交翻去個大堂嗰度。因為夠唔夠？有啲人話不如強制檢測啦，確保個個一定要做啦。你覺得夠唔夠？ 唔係，我諗就咁咧。其實入邊可能入邊有啲咁嘅事件發生嗰陣時候咧，可能第一時間譬如去公佈嗰陣時候入邊都俾到個清晰嘅信息啊，透過大眾傳媒同埋當地講咗俾當地居民聽應該點做。我諗呢個最緊要啦。如果你話唔能夠控制嗰個情況，即係話係有啲，譬如話你係覺得嗰個有一個就係延誤嘅，譬如話係大家都留唔到屋企，好多人搬啊，或者係有一啲特別亂嘅情況出現嗰時候咧，咁可能真係話要即係話封鎖嘅現場入邊做強制檢測咧。咁但係當然，如果大家都合作嘅，而政府俾到個清晰嘅一個呼籲，大家都跟住咁做嘅，咁你未必真係需要即係做一個譬如封鎖啊，同埋一個強制檢測嘅安排。咁但係呢個咧就係話，如果唔能夠得到合作嗰陣時候，當然唔排除可以採取咁嘅措施 咯。嗯，好。另外又關注下啦，有啲即係幫手做檢疫工作、防疫嗰啲咧，都話有確 診，剛才講亞博裏面三個職員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又話四個職員初步確診，好似突然間聽到呢啲消息嘅，你點分析咧？咁啱定係點咧？ 嗱，我諗亞博嗰度先啦，因為亞博都係一個特別嘅問題嚟嘅，因為亞博嗰個場館咧屬於一個開放式嘅集體嘅檢疫嘅場所咧，其實係只係適宜於我哋一啲行動不便嘅老人家喺嗰度做一個集體檢疫，因為佢哋行動不便咧，就好少會大家之間喺個檢疫期間嘅嗰個接觸咧，就唔會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如果佢哋入面咧冇個交叉感染風險嗰陣時候咧，就照顧佢哋嘅人嚟講咧，就話相對嗰個係中間會暴露喺個傳播源嘅機會係低好多。咁而喺呢個本身呢個地方咧，係由於你要將一啲譬如智障一啲嘅又有活動能力嘅，可能非常活躍嘅，可能有啲情緒不穩嘅一啲嘅嘅人咧，係搬去嗰度咧，其實入面咧，佢哋喺入面有機會係會混雜咧。咁同嗰個員工方面嘅接觸亦都好多，咁有一個即係話係員工同埋嗰個即係話係嗰個人之間嘅交叉感染風險。而嗰啲感染咗嗰啲嘅細路仔嚟講，感染咗一啲嘅譬如話智障嘅人士都好啦，佢哋有時未必能夠真係話盡早講咗俾你聽，佢係即係話有病徵嘅，有其他嘢咧，咁可能令到好多可能根本上係已經係有咗病毒或者發咗病嘅咧，其實你係唔知道。而佢哋本身喺個處理嗰陣時候咧，可能亦都有情緒問題咧，令到你真係話一啲嘅同佢完全陌生嘅一啲嘅人咧去管理佢咧，其實係好重視咧，係相當困難同埋好難做足嘅所有嗰啲嘅一啲嘅感染控制一啲嘅措施。咁所以咧，就算喺呢咁嘅情形咧，就算作曬全套嘅保護衣入邊咧，其實都未必真係保障到啦。不過呢個情形咧，我諗喺一般其他嘅情況入邊，又應該就唔會有咁惡劣嘅情況嘅。咁其實反為係以後有呢啲咁嘅情形嗰陣時候，究竟係應唔應該將呢啲咁嘅智障嘅人士咧，就移去呢啲咁嘅，譬如話集中嘅一個檢疫設施度檢疫咧？其實如果能夠喺原地，用原班人馬將佢哋分組，再用一個係重複經常重複測檢嘅方法咧嚟到做檢疫嚟控制當地嗰個疫情咧個爆發咧，可能係仲一個比較理想嘅。不過呢個可能係要即係喺個檢討之後，即係睇下點能夠改善嗰方面嘅措施啦。咁至於衛生防護中心嗰啲，而家暫時未有嗰個詳細嘅資料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如果佢哋係冇牽涉到一啲，譬如話直接係接觸嗰啲，即係話係話有呢個係懷疑或者確診嘅人士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同一般嘅辦公室入面一啲個傳播爆發都一樣噶啦。有時咧喺啲比較係不逼嘅一啲嘅辦公室入面啊，喺嗰啲地方食緊飯盒啊，大家可能喺短距離接觸。如果有任何原因有一個人帶咗個病毒入辦公室度，可能都引致一個交叉傳播。因為呢個病嗰個傳播渠道咧，而家牽涉到唔淨止係話一啲我哋嗰啲所謂高危地方，好多嘅運動場所又好啊，工作場所又好啊，甚至乎你啲咁啊一啲屋邨啊嘅環境入面咧，都可能係會有一個傳播喺度。而個社區傳播源亦都多咧。咁其實入面咧，就算任何嘅一啲個辦公地方入面咧，都可能會出現傳播嘅。喺個工作地方嘅爆發咧，其實係譬如好似喺緬甸咁，有啲工作地方嗰啲嘅爆發工廠啊，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其實大家都係話呢個病咧，主要靠人同人接觸嘅傳播嘅。大家喺任何人至人嘅接觸嘅情況入面，應該都盡量減低。如果真係要接觸嗰陣時候入面咧，應該都要就係話盡量採取一切嘅可能做到嘅嗰啲預防措施咧，係避免一個交叉感染。 好，最後好快問多個問題，就有關亞博嗰度咧，有一個初步確診者啦。咁就話佢係社署外判承辦商護理員，就五號館做嘢。上個禮拜三發病，但最後上班日係上個禮拜六嘅。你點睇呢個情況咧？發咗病翻工翻幾日嘅？ 其實呢個又不理想嘅，因為咧，喺嗰啲地方工作嗰啲咧，除咗係譬如話要著曬全套保護衣之外咧，一個保護衣嘅保護都唔係絕對嘅。所有呢啲從事一啲高危工作嘅人咧，如果係有病徵嗰時咧，應該都要盡快安排檢測。如果有檢測未有結果之前咧，盡量都可能譬如話冇翻工啦。 啊，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佢哋從事啲特別高危嘅工作嗰陣時候咧，其實反為因為嗰個風險持續咧，佢哋值得咧係七日一檢咧，係連冇病徵嘅情況咧都可以揾到出嚟，係避免咧佢哋將個病毒咧喺個工作地方同埋喺個社區度、屋企啊、社區度傳播嘅。咁呢樣嘢就可能入邊喺我哋。第二日從事一啲檢疫啊，直接就係照顧一啲嘅，譬如話可能有風險嘅一啲嘅口岸啊，好啊，或者其他啲嘅係啊個風險唔能夠移除地方，都可能就係話要好似即係話我哋喺葵涌貨櫃碼頭要登船嗰啲經主旅未檢疫船啫， okay. 可能都要考慮呢個都係測檢嘅安排。 好，咁多謝梁志超醫生先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電話87231，大家要打你一齊傾下噶。跟住嚟集中關注一下就係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樓五個單位12人確診嗰件事啦。請嚟有葵青葵盛西村嘅區議員梁正山一齊傾下。早晨，梁正山。 係，早晨啊。 咁啊，講下居民反應點啊？聽到呢消息，係咪真係有好多人拖行走啊？你見到？ 其實就都有個別嘅街坊係有拖行走嘅情況嘅，咁都係有個恐慌咁樣。咁啊，即係主要而家政府就淨係公布係五樓，即係八座五樓嘅樓層，咁但係又冇講個室號，咁所以咧就樓上樓下街坊咧都會有個擔心嘅。 有几多人拖劫走啊？多有几？你所知？ 我见都有个别几个咁样咯，系啊。 因为见卫生防护中心都一路呼吁，梁志超医生都呼吁啦，唔好拖劫走啊！万一有事，仲带到周围都系添啊！呢个居民听唔听到啊？呢啲信息听到啊？ 呢、這个都知道嘅，有啲街坊都认为，有啲认同嘅，因为就即系都反而可能有机会会散播去其他嘅区，都唔系一件好事咯，系啊。 另外啦，而家系咪寻晚就有人嚟派樽啊？可唔可以讲下个具体运作点样？ 其實佢即係衛生署就即係尋晚就即刻嚟派樽啦。咁其實係今日上晝6點至上晝11點咧，就係會收集。咁同埋今日咧都係會喺八座大堂都係會派樽。咁就聽日收嘅，都係同樣都係上晝6點至上晝11點，係啊。 派樽嘅流程點咧？順唔順利？居民咪都攞到樽咧？ 其實就都順利嘅，都街坊都係即係當然尋晚就因為都多人落嚟啦，咁都係即係喺排隊方面都係要即係保持翻嗰個社交距離咁樣嚇，咁街坊都係即係擔心即係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其實都踴躍去攞樽咁樣嚇。咁尋晚房署就即係表示就話即係派咗1/3到嘅嗰個嘅樽嚇，派咗350户咯，係啊。 咁就1/3又好似聽落又唔係好多，如果計應該大家都應該要攞啊。 因為佢有啲街坊就即係都唔想話一次過第一日去攞太多人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今日咧就即係都會再繼續攞樽咁樣，係啊。 交樽就今朝開始交嘅係咪？有暫時有冇見到住，還是太早都未見到啊？你都？ 有佢上晝6點其實已經有街坊係即係去交嗰個樽嘅啦嚇。 係咪即係攞樽同埋交樽都喺翻大廈大堂嗰度，即係落翻搭翻啲落下邊攞咧？ 係嘅，係啊。 今次頭先你講啦，暫時聽到就係交咗即係派咗1/3樽啦。有啲人就話應該要做足啲，譬如強制咁仲穩陣啦，全部都做，你點睇咧？作為區議員？ 其實就兩邊聲音都有嘅，即係包括就係即係要求強制啊，或者即係都唔想強制，咁啊要睇政府嗰個嘅安排咯，係啊。咁而家即係佢嗰個嘅民政處嗰邊啦，咁又即係再安排咧就係嗰個嘅咽喉嗰個嘅測試，咁喺社區會堂，咁又即係今日上晝10點至晚上8點，咁就為期係暫時係7號、12月7號、8號同9號咁樣，係啊。咁我哋當然希望佢嗰、那個派樽嗰度都同樣可以係去到12月嘅9號咁樣咯，係啊，即係同嗰個社區會堂嗰個係一致咯。而家係只係去到聽日12月8號咁樣嚇。 即係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有派樽啦，尋日開始派噶啦，另外就喺葵盛社區會堂免費為八座居民有一個咽喉及鼻咽拭子嘅檢測嘅，嗰、那個反應你又聽到會點樣？會唔會居民都收完樽都唔放心，再去驗埋呢個穩陣啲咧？啲居民反應點啊？呢個又？ 其實就因為都比較突然一個嘅消息啦，因為其實係民政署係尋日晚上11點先至發布咁樣，咁有街坊就即係會好混亂咯，就係即係點解我又要攞樽，又要走去即係鼻咽嗰個測試咧？咁當然即係我諗呢個係政府安排，就話即係多一個嘅選擇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嗰個安排上就比較係倉促嘅，係啊。 好，另外想問一下啦，就係你見嗰度嘅。 本身附近環境的衛生啊、清潔啊、消毒係點樣啊？一般係點樣？今次事件係咪加強咗都有？ 其實就房署過往咧就係每座樓咧都係一個月就洗一次。咁其實咧喺即係喺葵城西第八座呢度咧係即係連續累積嘅確診嗰度。咁第一單咧其實係發生喺11月28號就即係確診咁樣啦。咁其實咧就11月29號咧其實都即刻係即係全座嘅大堂出入口啊、升降機啊、信箱啊、公園啊、全座樓層都係有做清潔。咁呢件都係好事嚟嘅。咁但咧就房署就因为就避免透露嗰个私隐嘅问题啦，就冇话特别话加强边一座边一层啊，系即系做嗰个消毒清洁，咁或者系譬如可能楼上楼下咧就再加强之后清洁咧，咁就即系冇特别去咁样做，不过就全座个楼层去做咁样咯吓。咁其实喺每一次嗰个嘅即系喺第八座呢度系连续系有12单嘅个案啦，咁其实咧就每一次有确诊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翌日咧都。是即刻做嗰个消毒清洁嘅。 OK， 好，咁多谢梁正山先讲到个情况俾你听。梁正山咧就系葵盛西村嘅区议员，电话7231，打你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三名喺家居检疫人小组嘅人员同一名隶属港口卫生科嘅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家居检疫小组嘅三名人员喺卫生防护中心大楼四楼工作，分别系一名喺小组兼职嘅救护队伍，以及两名全职已经退休嘅救护队伍。他们在小组负责接听家居和酒店检疫人士的查询，日常不需要接触公众。兼职的救护队伍在11月27日履行正职工作的时候，曾经接载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至于港口卫生科初步确诊的人员，他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管制站工作，负责协助入境旅客填写电子健康申报表，他是一宗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内蒙古，其余12宗属境外输入病例，上海7宗，广东2宗，浙江、福建和云南各一宗。内地至今有86634宗确诊个案，4634人死亡，81000多人康复出院。英国计划星期二开始为国民接种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会有大约80万剂疫苗。疫苗陆续分发到全国，接种工作将在大约50间医院展开。80岁以上长者、前线医护人员以及护养院员工和院友会首先接种。英国共订购4000万剂辉瑞疫苗，足够为2000万人接种。英国新增17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72万多人受感染，再多231名患者死亡，累计61245人不治，死亡病例是欧洲最多。宣布流亡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已经被全部解冻，他本人的户口亦都获部分解冻。家人已經立即將積蓄轉帳往其他的地方。許智峰較早時說，他去年發起眾籌向涉及警暴的警員提出私人檢控，款項與他個人以及家人戶口完全無關，全數款項在存於律師樓戶口，核數報告亦都已經全面公開。警方說，正循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洗黑錢方向追查一名潛逃港人，包括通緝和凍結戶口，目前凍結了85萬港元。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不點名批評許智峰，指潛逃是沒有良心，應該感到羞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786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1，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8，人民幣6.533，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7.61美元，賣出1838.29美元。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沥源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接近碧桃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啦，即系小沥源嗰头嘅，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御龙山。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嘅朋友咧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六号佳丽唐丽球小姐。 唐小姐你好。 亨行勤你们好。 如果要听电台节目，你会揀哪一个来听呢？ 我会揀手下留情。为 什么呢？ 因为呢听手下留情呢可以勾起很多集体回忆啦，又有好歌听啦。不过最重要呢就是今个礼拜有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还有我唐丽球，手下留情。 法医研究所。 同一样物质，有机会是毒，亦都可能是药。这一线的差别在乎于落在什么人手里面。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2020年12月7号，本港新增95人确诊，36宗源头不明。 葵盛西村八座五楼12人确诊，当局到大厦派样本瓶。 许智峰称户口获部分解冻，邓炳强不点名批评潜逃冇良心。 英国新增17000人确诊，周二起为民众接种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新增了95宗确诊的，卫生防护中心有职员就染病，另外亚博那里也有员工确诊，也都留意到葵盛西村的情况。电话87231，听下大家的意见先。有黄生，黄生你好。 喂，你好。 早晨，黄生，是请讲。 是 我记得呢，当年即是淘大花园发生事的时候，是整座风搬去这个度假村的嘛。 沙士的时候。 你而家睇到佢葵盛西嗰度，因为电视影出嚟咧，好多人又翻屋企执嘢扯，咁因为你而家睇到成层，嗰层楼就已经有五个单位系有事噶嘛，咁你再唔系去隔离一区嘅时候，咁咪爆发到全港咯，因为佢哋有啲人染咗噶嘛，咁另外我可以喺度想提翻大家啦，咁初初呢、這个爆发嘅时候，武汉系封城，咁跟住啲人周围走，先搞到全世界都系。而家个情况咪一样咯。 仲有初初传嚟香港，你记得初初嘅时候试过有啲人咧就系、是、话同阿外母打麻雀，你记得初初阿张竹君医生出嚟讲，咁、我就希望咧，即、就、系、是、你睇到话同一层咧，即系而家唔好打麻雀啦。因为点讲？你屋企嗰啲麻雀系要揾手术噶嘛？你唔系嗰啲麻雀馆嗰啲系唔使掂噶嘛？即系要减少呢啲嘢咯。咁另外我希望就系、是、就系话真系唔该大家咧，即、就、系、是、你嗰啲即系寻日有个医生喺电台都讲啦，你中咗嘅时候，你要话俾人听你同边啲人接触过，你唔讲。即系599章咧，我希望要加少少嘢咯。 OK。 因为你唔讲出你同边个人接触，你咪累晒街坊咯。 冇错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先啦，都讲到即系有风险人士应该都要合作啦。再讲多次啦，卫生防护中心又好，头先啊梁志超医生又好啦，都呼吁啦葵盛西村嗰啲居民咧，就系、是、应该喺获知检测结果之前咧，留翻喺屋企嗰度，避免增加社区感染嘅风险噶。梁志超医生亦都提到，因为如果真系环境传播嘅话咧，消毒咗就冇事移除咗个风险噶啦，留翻喺屋企仲安全稳阵啲嘅。多谢之前阿黄生先，跟住就罗女士，罗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你好，罗女士，系你好。 咁咧就我哋系一群比较即系可能叫可以睇多啲知识嘅人啦。咁我睇过近排睇过人权嘅问题，嗰度有个十二章咧，我想读一读，好短好短，但系读一读俾大家听。任何嘅权利咧，如果涉及到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及其他权利，咁咧其实就算系喺国境里边迁，即系走来走去咧，其实咧系唔受一个人权，如果你唔俾佢咁做咧，唔受一个人权限制，因为呢个涉及系公共卫生嘅问题。 Okay. 咁所以既然我哋个局长系读公共卫生嘅。由 day one 有好多人讲点样先堵截咗唔好俾入嚟香港，到而家葵盛村呢次嘅事件，我哋唔期望所有市民都有咁高嘅文化或者教育质素，但我哋必须沟通，你要俾佢安心。所以其实张建宗政务司司长系真系要协调，无论社福界啊、区议员啊、民政事务专员落去个区，请各位市民唔好出村住。因为不单是对他自己，是对整个香港，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饮食界各行各业已经是冰封流泪入血的地步。你看看澳门人家可以跑马拉松，难道香港真的越来越差到我们真的不可以再救的地步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呼吁都不够，要做一些再辣一些可能是法例上的手段去做这件事，就是叫他不要走啊，居民。 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每个人知道现在的轻重在哪里，而且这个病不是致死的。我心想如果有一些致死的病，我们就中世界大乱，但我们是人的质素是可以帮到整个世界，我们可以好像国内甚至乎现在回来的人都是有个想法，因为由 day one 我都讲支援可以输出的，现在也都有视像可以看证的。 okay. 为什么大家没有因为这样而变得更安心，而人类可以更加进步呢？ OK， 好多谢罗女士啊。不过新型肺炎呢样嘢都造成不少人命嘅伤亡噶啦，呢个所以大家都咁关注嘅，有造成特别系长者方面咧，见到后果严重啲嘅。咁多谢阿罗女士嘅意见，先同你倾到呢度。有关而家疫症最新情况，继续打嚟倾。1872311，95宗新症，卫生防护中心有职员啦，亚博有员工啦，都话确诊嘅葵盛西村嗰度。一層樓裏面12個人中招，大家點睇？繼續打嚟講，1872311，1872311。另外關注另一個消息先，就有關民主黨許智峯咧流亡英國嗰件事。不過佢而家已經話離開民主黨噶啦。咁佢咧就提到咧佢嘅個人同埋全家嘅銀行帳戶咧曾經被凍結，咁呢件事大家都關注緊噶。警方尋日有回應嘅，不過就不點名咁回應一個叫潛逃逃犯被凍結銀行户口呢件事。咁咧就話正循咧違反港區國安法同埋洗黑錢嘅方案追查，就話咧的確係凍結涉案咗户口，咁當中牽涉咧大概85萬元嘅。不過就冇特別提到啦，究竟個涉案户口係唔係指許智峯屋企人嗰啲户口啊？有冇提到呢、這個？不過許智峯咧就去到尋晚嘅時候咧就透露啦，就話佢屋企人匯豐銀行嘅户口咧突然間就獲得解凍啦，全部獲得解凍，而佢自己嘅個人帳户咧亦都獲得部分嘅解凍嘅。咁佢就話呢件事咧係極其嚴重，質疑銀行咧 在國安法之下可以隨意因為政治壓力凍結市民資產，就叫香港和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要調查懲處濫權的執法人員和銀行的管理人員，這個就是許智峰的說法。另外呢，鄧炳強警務處長昨天接受訪問的時候亦都不點名批評有人流亡，就說法庭呢俾被告可以離港，但是警方呢是無奈不過都尊重的，就講到他回應返這件事，亦講到潛逃者呢應該感到羞恥，如果他是沒有良心不想負上責任的話，即使用很多的藉口呢說自己被迫害呢，這些全部都是藉口來的。好啦，我哋又听下不同嘉宾嘅意见先。首先请嚟咧有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一齐倾下噶。早晨，汤家华。 系，早晨，冠霖你好。 不如先讲冻结银行户口嗰件事先。其实喺咩情况下警方可以冻结一个人嘅银行户口咧？ 其实绝大多数嘅冻结嘅个案都系同呢个洗黑钱有关。 嗯。 洗黑钱嘅定义相当简单嘅，就系如果你用透过啲犯罪行为攞到一啲钱咧，嗰啲钱就应该系被冻结，因为将来系有机会咧。需要将呢笔钱归还翻俾受害者去补偿佢哋嘅损失，咁呢个主要系保障受害者嘅权益嘅一啲条文嚟嘅。 嗯， 洗黑钱嘅条文咧系一个国际嘅共识，香港早几年系好多年啦，已经通过呢条法例咧，亦都系跟循呢个联合国嘅一啲指引。咁所以呢个系巩固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地位。几一个重要嘅法律，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一般嚟讲，警察咧，如果佢发觉有人有人怀疑洗黑钱嘅话咧，佢首先就会开咗一个档案啦，一个 file， 咁然后佢就会写封信俾银行，就话俾你听，喂，你有个客户，可能被怀疑系洗黑钱， 嗯， 咁银行咧，因为喺法例之下咧，如果佢容许人哋系清洗黑钱。運作喺啲户口嘅話咧，其實佢哋係有法律責任嘅，甚至將來會需要賠翻啲錢出嚟嘅。咁所以銀行一般就非常之小心。警方一通知咗佢咧，佢就凍結咗個户口。嗱，咁所以嚴格講起嚟咧，就唔係警方凍結嘅户口，而係銀行凍結嘅户口。咁呢個期間咧，若果嗰個户主係有異議嘅，佢認為佢自己唔應該被凍結咧，咁佢就會去法庭申請一個解凍令。又或者警方咧喺合理嘅調查之後咧，就會向法庭申請一個凍結令。但喺我過往處理過嘅個案之中咧，其實我哋都有試過咧，有啲户口咧就被凍結超過一年，都未解凍。咁然後最深尾咧都係警方自己自動解凍，因為佢認為調查完畢之後咧。发觉笔钱都未必系由呢个犯罪行为得翻嚟嘅，咁当然啦，喺呢个期间，若嗰个户主系有意见咧，佢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将来若果系发觉嗰个冻结系不合理嘅，冇理据冇嘅证据跟进咧，户主亦都可以去告个银行，要求佢赔偿损失。咁所以呢啲系一般嚟讲咧，都系一啲洗黑钱。所帶出的種種問題。 不如講翻許智峰呢個情況，之前佢嗰九單嗰啲控罪似乎都唔係洗黑錢有關嗰啲，咁特別而家講到佢屋企人都話， 即係我冇任何內幕消息，我都係睇報紙嘅啫。咁我睇到報紙所涉及嘅罪行咧，應該係完全都同呢個洗黑錢係冇關嘅。咁但係我留意到咧，其中有啲報道咧就係話佢曾經去進行眾籌，籌到幾百萬翻嚟。咁如果你眾籌攞咗啲錢翻嚟，但係你將某部分或者將全部嘅錢係非法咁挪用咧，又或者你眾籌嗰、那個手法係有詐騙成分，或者即係有一啲欺詐成分嘅話咧，咁得翻嚟嘅錢可能都會被視為係犯罪行為所衍生嘅款項嚟嘅，咁所以係有機會因為咁咧係俾個。警方的凍結，我亦都留意到咧，琴日警方就話其實佢就只係凍結咗八十幾萬嘅啫。咁呢個就正正係我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通常會出現嘅問題啦。當警方支援銀行嘅時候，銀行可能自己會覺得，我即係為安全計，我所有呢啲户口我都凍結咗佢，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另一個可能咧，亦都可以係話警方而家係掌握到比較確實啲嘅證據啦。 所以認為只係得85萬咧，係可能係由一啲非法行為衍生出嚟嘅。咁所以咧，就銀行咧就可以解凍其他嘅款項或者其他户口啦。咁因為凡此種種咧，其實我覺得就確認咗咧，香港係法治之區，所有嘅事情咧都係要根據法律辦事嘅。 嗯， 警方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根據法律去秉公辦理，絕對冇一啲好似外面有啲人好似不時去抹黑香港啊，扭曲我哋嘅制度啊，或者誣衊警方作啲無非法嘅行為啊，其實呢啲都係冇事實嘅根據。呢件事件顯示咗咧，其實根據一般嘅程序嚟講咧，始終會有一個即係水落石出嘅情況嘅。咁你話即係喺非常時期會唔會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咧？咁我相信有可能有嘅，因為始終嚟講，即係警察都係人啦，法官都係人啦。啊，咁有出錯嘅地方，唔出奇。我自己處理嘅案件，亦都有試過係有啲出錯嘅地方嘅。咁但係我哋始終最終嚟講，我仍然都相信咧，只要根據法律辦事咧，其實就一切咧都可以係透過正常嘅程序咧去解決。 頭先講沙塵滾滾殺錯良民，係咪即係講緊許智峯屋企人嗰啲户口啊？你意思即 係？係啊，我唔係講任何人，我只係一個好普通嘅比喻。即係我講，即係我自己親身接觸嘅案件，其實都有。有啲無辜嘅人咧嘅户口啊被凍結過。咁呢個我自己係理解嘅。 因为嗱，许志峰嘅讲法啦，佢就话自己咧就的确系之前做过众筹嘅，咁啊筹咗300多万啦，有关款项都放咗喺律师嘅户口嗰度，同佢屋企人同家人嘅户口完全无关，咁就佢又咁样讲。咁而家听你咁讲，系即系只要众筹过，其实都有机会可能会随时有风险，哪怕当事人佢有另一个说法啦咁样。咁但系警方个权，只要我怀疑，跟住就可以俾啲通知俾银行，就得出嗰个冻结嘅效果出嚟咯。系咪现实上咁啦？ 我就觉得众筹本身咧就唔系一种犯罪行为嚟嘅。但系因为我哋冇一个即系核准嘅机制。或者是怎樣處理的標準，所以你說出錯的機會是不是有呢？我相信是有的，因為你拿了一筆錢回來，如果你去拿了去第二度，你會可能被引起懷疑，就是那筆錢其實你是不是用來使用呢？如果是的話，那就會引起警方的關注了。特別是如果有人投訴呢，咁呢個警方係都要調查，好簡單啦。譬如你眾籌，眾籌咗筆錢出嚟，突然間你走佬，咁即係雖然你冇可能你係冇犯罪意圖或者冇犯罪行為，但係曾經提供款項嗰個人會覺得，咦，佢眾籌完突然間走咗咯，咁會唔會有問題出現咧？咁佢可能會真係報警都唔定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情況係會有嘅，大家亦都唔應該大驚小怪。应该相信我哋嘅法律制度始终都系健全嘅。 但系而家即系启动一个叫冻结银行户口，哪怕个效果系可能系警方通知银行去执行啦，佢自己决定去做啦。个起点就在于警方有个怀疑就可以得到呢个效果。呢方面嘅制衡有冇咧？呢个制衡够唔够咧？即系其实警方都可以几，因为今次对当事人嚟讲就话，我笔钱都放喺律师楼度，我自己都冇掂过，但系都可以招嚟咁样怀疑。 冻结到律师楼笔钱，但系咧喺洗黑钱嘅条文里边咧。是律師樓和銀行呢都是一個受監管的對象的、你會發覺其實銀行和律師樓呢近年來處理這些錢銀的事是非常之小心的，非常之小心、因為他們分分鐘是可以惹上刑責的、但是當然啦、如果你認為100%無辜的，那你就立刻去法庭申請解凍咯，或者即刻去告銀行咯，係咪？咁我呢啲即係過往嚟講都有發生過嘅，咁我又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大嘅問題，因為始終嚟講，我頭先解釋過呢條法例係為咗保障大多數人嘅權益，咁就如果因為你做咗啲嘢而令到自己嘅不便，咁你應該從呢個角度去諗一諗，就係、是、警方都係為咗。即係社會安全 去做呢啲嘢。 嗯，但而家即係達到凍結嘅效果，即係聽你咁講，其實警方懷疑就已經達到凍結嘅效果，唔使警方去向法庭申請一啲指令去到凍結一個户口噶嘛。其實兩者對當事人嚟講都我啲錢唔得嘅啫，咁咪變咗即係懷疑，即係只要佢話懷疑就有冇足夠制衡咧？呢方面又 其實法律係寫得好清楚嘅，即係佢哋警方一定有足夠嘅證據。但係如果你對警方嘅證據存有懷疑嘅話咧，正如我剛才解釋，你又可以透過法律程序去解決，去釐清。咁法律係已經提供咗一啲非常之恰當亦都快捷嘅程序同埋途徑去處理㗎啦。 嗯，即系解除冻结嗰个都唔难处理噶，你嘅意思系咪即系都？ 通常你法庭申请半日就即系可以讲得完噶啦。咁、 嗯、 当然啦，有啲人会认为我去法庭好麻烦，呢、這个冇办法。 嗯， 咁亦都当时要视乎你即系冻结有几多钱咧。我自己曾经处理嘅案件冻结几千万都唔出奇。 嗯， 咁即系都会引起一啲好大嘅法律嘅争拗。都是不出奇的，咁呢啲事情是会发生的。 嗯嗯，咁如果追究落去嘅责任会喺边个度啊？银行度定喺警方度？譬如佢银行就话听警方讲，警方就话我有合理怀疑，咁跟住如果 银行有责任嘅，因为银行佢自己因为啲钱喺佢度咧，佢自己要厘清究竟警方嘅要求系合理定话唔合理。 会唔会好难啫？呢个对银行嚟讲好难啫。 但系我唔觉得啦，佢可能做生意藏势大。咁、 okay. 做得生意，我覺得佢唔應該喺呢個投訴。但係我嘅理解，一般嚟講，銀行同客户開户口嘅時候所簽嘅條款，一般嚟講係要足夠嘅保障俾銀行嘅。 嗯， 咁所以咧，告銀行咧唔係咁容易可以過得入嘅。 嗯嗯嗯，嗱，堅民主黨的尹兆堅就批評說是警方粗糙引用法例濫用權力，在沒有充分的法理基礎下就用連坐法凍結了許智峰一家的戶口，有殺錯沒有放過是濫權的做法，相信警方是知悉錯用權力之後才要解凍戶口。你怎麼看尹兆堅的說法呢？ 公眾的批評我是一向都是非常尊重、 嗯、 但我希望這些批評是要基於事實。你話警方係濫權咧，咁你要證明警方係完全冇證據，冇、 嗯、 投訴， 嗯、OK， 然後警方無的白事，係即係去壓迫某啲人，我唔相信喺香港啦，呢啲情況係會發生嘅，因為咧透過公眾嘅監察，透過即係警方內部嘅監察，透過法庭嘅監察，呢啲事喺香港係唔會發生。咁、嗯、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要抹黑警方，你要作惡意批評咧，喺香港一個自由社會裏邊咧，你係可以嘅。 嗯嗯。頭先你頭都提過啦，喺呢啲事件裏邊咧，銀行都有個責任嘅，因為佢財雄勢大，都應該判斷警方俾嘅一啲資料係咪即係合理嘅等等。嗱，如果你湯家華啦，你做一個銀行嘅法律顧問，咁你收到一個警方咁嘅指示啦，你會俾啲咩建議銀行咧？自己調查好難嘅喎，又得嘅。 我會建議銀行去法庭申請一個凍結令，因為如果法庭批咗凍結令咧，銀行就冇任何嘅法律責任。 嗯， 又或者。你盡量去同呢個警方，即係處理呢件案件嘅警察，或者係長官，係去了解多啲嘅事實，然後自己作出一個判斷。咁、 嗯、 呢個兩者都係可行嘅。 即係銀行可以有個把關作用喎，其實按道理，佢嗌法庭咁啊，法庭去處理咗佢啦嘛，就唔使自己落手啦嘛。 係，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嘅即係我自我嘅經驗咧，就法庭好多時咧，唔係對唔住銀行好多時咧，就依賴佢自己嘅。同客户所簽的開户口合約裏邊的免責條文，佢話我有呢個免責，我就即係百毒不侵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好多銀行咧，佢就即係都係依賴呢啲條文去做呢啲嘢。咁究竟呢啲條文有冇用咧？咁就要打官司就可以。解決得到的。 嗯嗯，不過討論到呢度，我想講講匯豐發言人尋日見到向傳媒的回應啦，就重申不能夠評論相關帳戶的事宜。不過就話一般而言咧，銀行會密切注意市場的負面嘅消息報導，並會因應情況加強對相關帳戶的審查嘅，咁我見到佢有咩回覆啊？好啦，另外都想剩翻唔係好多時間，都想問埋湯家華你咧，有關即係蘇偉德，即係呢個西九龍裁判法院嘅一位裁判官啦，咁就收到一個恐嚇嘅電話嘅，咁就今次就見到讓人關注，究竟會唔會即係衝擊我哋司法啊？你點睇咧？呢個 我係咁啊，刑事恐嚇對任何人嚟講都係一個 一個非常之嚴重的罪行，亦都是無可即係寬恕的罪行。 嗯， 特別是對法官作出呢個咁嘅恐嚇，亦係目無法紀。我希望咧係執法人員咧係盡快可以報到案。我希望香港市民明白，無論個法官個判處係合理嘅心水或者唔合理嘅心水咧，法官都係根據法律、根據制度、根據程序去做。法官可能會犯錯嘅，但係犯錯嘅話咧，我哋係會根據我哋制度嘅程序，透過上訴去矯正佢，就唔應該咧係自己去私下決定究竟法官係對或者錯，甚至乎咧係希望去懲罰佢、去留難佢、去侮辱佢。我覺得呢啲咁嘅行為咧，喺任何嘅法治社會都係不容。 嗯，風氣有冇差咗？而家對法官批評嚟嘅， 我係好擔心咧，因為香港嘅政治對立太過嚴峻咧，咁法官就夾住喺中間咧，無論佢點判都好咧，都會有一批人咧係對佢作出非常之嚴厲嘅批評，就要視乎嗰批人係咪一批守法嘅人。如果嗰批人唔係一個即係冇守法意識嘅，或者佢根本本身對法律係毫無尊重嘅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嗯，好，咁多谢晒你先，汤家华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汤家华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嚟嘅，咁亦都讲到有关许智峰啦，话佢户口啦就系之前被冻结嘅，咁而家就话获得部分嘅解冻，屋企人嘅户口咧都话被冻结咗啊，之前咁而家就话获得解冻啦，咁讲翻呢件事啊，汤家华讲翻一般嚟讲何为冻结户口啦，另外都讲到法官收恐吓嗰件事，咁大家可以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转头再倾。 已經向全塘樓宇的居民派發樣本瓶檢測，相信居民會自願留樣本。有專家對政府的措施表示質疑，認為政府未能夠做好快速現場的控制。報道又說，當局昨晚已經派員到現場清潔消毒，有不少居民感到擔憂，有人更加是帶著行李匆匆離開。文匯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提到，出現爆發群組的葵盛西村第八座屬於舊式長形設計的公屋大廈，和六月爆熱的沙田瀝源村六全樓屬於同類設計，不過今次確診住戶全部屬於同一層樓。有專家認為暫時看不到葵盛西村爆熱涉及渠管垂直傳播，相信病毒有可能透過該樓層的公共走廊、電梯按鈕等傳播。亦都有專家指出，舊長型公屋公共走廊猶如通風走廊，不排除帶有病毒的飛沫經空氣吹入屋內。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三名家居檢疫小組人員和一名隸屬港口衛生科的人員初步確診。三名檢疫小組人員在衛生防護中心大樓四樓工作，分別是一名在小組兼職的救護隊目，和兩名全職已經退休的救護隊目。他们负责接听家居以及酒店检疫人士的查询，日常无需接触公众。这名兼职救护队目就在11月27日履行其正职工作的时候，曾经接载一名确诊病人。至于港口卫生科初步确诊的人员，他是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管制站工作，他是一个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全球多國研發疫苗紛紛報喜，指疫苗的保護率超過九成。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章直言，即將在年底前面世的美國莫德納和輝瑞兩款疫苗，因為研發技術關係，需要分別儲存在攝氏負20至70度，但香港缺乏相關大型儲存和運輸冷凍設備，應用於本港存在極大的技術困難。預料本港需要剔除該兩款率先面世的疫苗，估計第一批到港的疫苗將會是英國牛津大學、俄羅斯或者內地的疫苗。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仔魚市場表面做足防疫功夫，實際如同虛設，各個出入口的體溫探測機並沒有嚴格把關，進出市場不用量體溫，市場內的魚販、南亞裔的司機大多數都沒有戴口罩，亦都有六人聚餐。有專家表示，溫度較低的工作環境只要一個人受感染，大規模爆發的機會會較高。漁護處回覆的時候就說，漁統處已經在香港仔漁市場和其他漁市場張貼告示和派發通告，要求所有進入漁市場範圍的人必須要先量度體溫和戴口罩，規定亦都適用於漁市場所有範圍。《東方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 經歷去年的修例風波到今年的新型肺炎疫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的時候坦言，今個年度政府將會錄得超過3000億元赤字，是本港歷來赤字規模最大的一年。他又估計2021-22 年度經常開支將會增加到5000億元，並且繼續出現赤字預算。商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葵盛西村8座5楼5个家庭12个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是出现群组爆发，但是就说暂时不会强制检测封村以及撤离居民。社评说，检测追踪等的工作接连出现漏洞，警示现有的抗疫措施存在滞后、不到位等的问题，再不是迅速改善的话，无可避免会增加疫情恶化的风险，当局必须要进一步提高执行力。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港府防疫仍然半桶水，香港仔鱼市场防疫措施形同虚设，鱼贩同埋南亚工人唔戴口罩开工，场内饭堂依然可以见到五六个人同台食饭，明明贴有请先量体温同必须戴口罩嘅告示，但好少人遵守。政论话，政府部门不监又不管，就算当局真系将定额罚款提高到10000元。冇人執法同埋遵守，亦都無濟於事。《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到，冬至同埋聖誕佳節將至，越嚟越多研究指家庭嘅聚會風險被低估，咁大家切勿為應節而開派對聯歡，以免成為另一個爆疫嘅源頭。正如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所講，抗疫馬拉松只係跑咗一半，如果市民為咗過節而鬆懈，可能令到疫情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港府亦都要守住機場關口，盡快堵塞漏洞。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話，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一些亂象的根源，在於有些人漠視回歸後特區憲制基礎的根本改變。社評話，只有認同和尊重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才能夠破解一國兩制實踐遇到的問題，必須從制度上着手，盡快建立健全和憲法、基本法、國安法相配套的憲制秩序。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彩石里嘅第五条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芜湖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啦，喺上乡道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咁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冇乜挤塞，咁只系车多少少噶。咁经过小心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就未有挤塞，咁啊经过留意。特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0年12月7日，本港新增95人确诊，36宗源头不明。 葵盛西村八座五楼十二人确诊，当局到大厦派样本瓶。 许志峰称户口获部分解冻，邓炳强不点名批评潜逃冇良心。 英国新增17000人确诊，周二起为民众接种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刚才讲紧两个话题嘅，一方面咧就讲到有关疫症嘅情况啦，最新就95宗确诊，本地占咗87宗，36宗源头不明，让人关注嘅包括就系有卫生防护中心啦、亚博嗰度都有员工咧确诊，另外就系葵盛西村嘅情况啦。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啦，1872311，1872311。另外啦，就讲到何谓冻结户口嗰件事啊，咁啊许志峰就话佢嘅户口咧曾经连埋屋企人啦，曾经被冻结嘅，咁后屘家人就好似话解冻咗啦，咁但系佢自己就部分咧仍然被冻结紧嘅。咁头先就请咗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啦，讲到何谓冻结户口呢件事，咁佢讲到就操刀个银行，即系就算警方俾啲资料银行嘅话咧，银行先系做决定嗰个人嘅。咁啊，听下意见先，1872311就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张女士，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冇啊，其实我就是前某中资银行的一啲员工嚟嘅，咁因为当然唔可以代表即系汇丰讲嘢啦，咁但系我奇怪在咧就系阿汤家华律师佢就先讲过话银行可以决定你要去问翻你个法律意见做唔做呢样嘢啦，咁但系照道理嚟讲，银行第一时间收到所谓嘅警察嘅 warrant 啊，或者一啲特别系洗黑钱啦。我唔記得咗嗰個係叫咩部門，咁咁樣嘅 case 嚟到咧，我哋其實係會即時 hold 户口嘅，因為其實都驚咧，如果佢真係罪犯或者嗰樣嘢，啲錢流走咗，會點樣咧？咁我就好奇怪啊，湯律師會咁樣講咯。 我想問多少少，頭先你話 hold 户口係咩意思啊？即係同唔同凍結嘅，你嘅做法會係點？ 係啊，冇錯，凍結。 hold 啊，即係凍結嘅啦。 係啦，凍結。咁問題係話佢有幾個 case 啦，有機會就係話警察過嚟嘅，可能。由先涉及一啲或者法庭某個金額，由先講可能我哋85萬就85萬，或者係成個户口所有户口都 hold 曬嘅，咁會有啲咁樣嘅出現咯。咁銀行嘅做法就會係即時係凍結個户口嘅。咁當然係唔同嘅凍結方法啦。咁會例如有 hold 阿媽啦，或者係成個户口凍結啦，甚至乎係可能 alert 咗一啲嘢咁樣咯。咁所以我又好奇怪啊，托律師會咁講啦。咁同埋我就係話如果樣嘢都取決於銀行嘅，咁警方出嗰啲 warrant， 咁我銀行嚟講或者。咁系咪变咗咪好似唔啱咯？ 我想问多少少，你过往有冇试过做类似嘅个案啊？即系真系， 其实真系有嘅，收到啲 warrant 嚟嘅话，我谂系较早前啦，因为我谂近期我已经冇喺银行做，咁较早前即系我谂几年前啦，即系直以嚟都有呢啲咁样做法嘅。咁一收到警方 warrant， 其实我哋唔会质疑警方俾我哋嘅嘢，或者法庭嘅嘢，总之我哋核实咗系警方，核实咗系法庭，我哋就会即刻做。 但你頭先，我想問一下，頭先你話收到警方嘅 warrant 係咪即係一啲即係法庭嘅指示嚟㗎？你講嗰啲係 係啊，有信嘅，其實係會有信的。係 咪經法庭嘅嗰啲係通常？ 未必㗎，有陣時候我記得有啲係法庭嘅信啦，即係例如即係好似例如破產嗰啲嚟嗰啲會係啦。咁有啲係真係警方有事過，我見過好似有警方嘅 warrant 信出過。但係你話近期仲係咪會咁樣咧？我唔肯定。亦都唔可以代表，因为因为我都系较前嘅嘢啦。咁我哋系即系警方出嘅信，其实真系会，如果因为而家多数都系中央处理啦，有一个专责部门去做嘅。咁会唔会佢哋即系会多翻去思量咧？我又觉得会嘅，但系问题系我谂首当一定系会 hold 咗先咯。 因为头先汤家华就话，银行都财雄势大，可以自己决定嘅。咁同埋如果你系做法律顾问，银行法律顾问你会点啊？咁佢就话会建议翻，系咪谂下要去翻嗌警方去法庭申请？ 佢生气啦，佢即系讲真啊，对唔住，我唔应该咁样讲。其实就系话，财唔财雄势大，其实系一个问题。但系问题系你系出于喺香港呢一个地方里边。警方係即係真係叫司法方面㗎啦，叫到你咁做，你會唔做咩？我又覺得我點可能質疑呢一樣嘢咧？咁嗱，我唔係話許志峰已經定罪或者點樣，咁佢可能喺我銀行有依筆嘢冇問題嘅，但係唔代表佢喺其他銀行或者有其他地方係有問題㗎嘛。咁我點可能去行啊？我唔係警方，我可能我有啲嘢我根本唔知嘅，咁我點會去質疑呢一樣嘢啫？我又覺得好無理咯。咁同埋咧。 讲开啊，即系佢爸爸妈咪有啲户口啦。咁其实我走之前咧，其实中资银行咧已经系有 mon 住一啲 special 嘅户口嘅，议员啊，或者系啲司法部门啊，各样各样咧。咁同埋啲关联户都会有，甚至乎一啲系 frequency 频密进出钱啊，或者一啲特别嘅商户啊，嗰啲都会有嘢 hold， 即系会 mon 住佢哋咯。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咁其实我谂。其他銀行應該都會有咁樣嘅程序會做咯。咁點解會佢爸爸媽咪會咁樣俾人 hold 咗？我覺得好奇異咯。咁你之後話俾人聽即係放咗，咁即係定係冇證據啦。咁即係話我而家係咪都做咗先？唔好理乜嘢就。咁我就覺得係有少少濫權咯。 好，張小姐，既然你咁熟，我想問多一樣嘢，因為我見明報引述一啲熟悉銀行運作人士就話咧，相信許智峰嘅户口未必係遭到凍結而限制部分功能。咁因為佢話如果係凍結咧，應該直情喺網上銀行登入都唔得嘅。佢而家登入到咧就唔算係凍結啦，限制部分有冇咩分別嘅？你嗰啲你知唔知？ 其實所謂限制咧，有機會咧佢做唔到轉帳。即系Debbie Law 捞啦，可能咁讲啦，即系唔俾佢捉钱出去嘅、但系可以喺某个分寸，例如佢可以喺网度睇到嘢啦，佢研究都可以查到佢自己有户口嘅，但系佢唔可以转数出去。 咁呢啲就唔算冻结啊，系咪啊？你哋有冇 定义？都系冻结，点 都系冻结。 系啊，不过佢就系可能银行方面，应该佢哋即系要求出嚟嘅，好似头先讲嚟税局你争税嘅，佢咪 Debbie Law 捞，或者系。hold 咗你某一筆數咯，例如你爭税款係20,000蚊，我咪 hold 你20,000，咁其他嚟你有100,000嘅，你咪80,000用唔得。當你用夠80,001蚊，佢就話俾你聽唔得啦。 OK， 即係咁樣啊 ，sorry， 係咯，80,001蚊佢就唔得咯。 OK， 咁同埋就係話，我覺得佢甚至乎即係佢蔡律師就話好信任呢一個警方嘅執法啦。咁其實我又覺得佢而家好似真係有少少方向轉咗，係好保航或者保即係我哋政府方面。咁如果你話信任嘅，咁我哋有好多嘢就係話而家好似之前嘅即係警方嘅有啲唔好嘅嘢俾我哋睇到。咁點解佢又唔可以做一啲獨立調查委員會？點解出現唔到呢？咁呢樣嘢不了了之啦。咁係咪真係可以好信任警方呢？我又覺得。这个嘢有相确咯。 OK， 好。好，多谢张女士打上嚟先。张女士就话咧，曾经银行服务咁啊，讲咗佢过往听到或者佢自己亲身处理过嘅一啲情况啊。多谢张女士打上嚟先。好啦，电话87231可以继续打嚟一齐倾噶，讲冻结又好，又讲户口啊，亦都可以讲下疫情嘅情况，呢个都大家关注噶。咁我哋呢个时候又请到专家讲下分析下而家疫情最新嘅情况系点先。请嚟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噶。早晨，何医生。 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我都系想先讲形势先啊，因为见到不明源头嘅比率好似近排高位，寻日嗰个数系，你点睇嘅形势啊？ 形势就越嚟越差噶啦。如果你系讲源头不明个案咧，就逐个星期嚟睇啊。咁两个星期前咧就嗰、个礼拜就54宗源头不明，上个星期咧就129宗源头不明。咁到呢個星期呢就頭六日加埋已經147宗源頭不明啦，咁所以呢啲呢係一路越嚟越多啦，咁同埋你睇到本地確診個案呢，就基本上過去嗰五六日呢就每日呢就都接近或者係直情超過三位數字，咁而家你都睇到喺唔同嘅場所呢就有一啲群組啦，咁呢就安老院舍有啦，地盤有啦，咁就而家就喺有一啲屋邨裏面呢就都有啦，咁就唔同嘅辦公室裏面呢就甚至乎衞生防護中心嘅辦公室亦都有啦，咁各大公立或者私營醫院啊，一啲診所啊，亦都有一啲相關連嘅群組發生緊，咁所以就你話最差嘅情況而家肯定就未人到啦，咁各方面嘅情況顯示呢就相當令人擔心，咁同埋就天氣如果係開始越嚟越凍啊，咁加埋你嚟緊又有啲節日，咁有一部分市民始終唔聽話啦，唔守規矩啦，咁所以就今年之前呢你話第四波要控制呢，我諗基本上係冇可能。 可能今年即係聖誕假都冇啦，應該 升翻價咧，就我甚至乎調翻轉頭擔心咧，就驚假期嗰時咧就越嚟越差，因為你多咗人外出，就喺譬如商場啊，就各式各樣呢啲室外嘅地方咧，就有人唔守規矩，唔戴口罩或者唔理嗰個限聚令，你政府又毫理不理，就又唔係好認真去到巡查執法咧，咁變咗就。呢啲措施咧就部分變咗得個講字咯。 嗯，有逐樣群組講下，先講下葵盛西村嗰個情況先。八座五樓十二人確診，你點睇個情況？ 嗱，葵盛西村咧，其實就有幾種方法可以處理嘅。咁而家政府處理嗰個方法咧，就唔夠嚴謹。嗱，我如果我哋睇翻葵盛西村咧，就佢琴日。所講就喺八座五樓啦，咁如果嗰度全部都係新確診嘅個案嘅話咧，咁嗰個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樓宇相關嘅群組爆發。嗱，除咗係琴日喺五樓我睇翻之前嘅資料啊，其實喺葵盛西村第八座啊，咁樓層之前佢就未曾有公布啊，就十一月尾至到而家咧，起碼同一座咧就有七宗確診個案。咁之前嗰七宗個案咧，就有一啲仲有個別咧，就係好嚴重嘅，就危殆個案都有。咁之前嗰七宗咧，就十一月23號咧，就到12月1號發病嘅。咁如果佢琴日嗰啲全部都係新嘅咧，咁即係話咧，你第八座，咁應該就涉及唔同嘅樓層咧，你加埋咧就有成19宗個案噶啦。咁如果你同一座樓咧有19宗個案，就前後講緊成差唔多2個星期嘅話咧，咁我真係好擔心咧嗰座樓宇裏面咧繼續有傳播鏈。咁所以咧，其實就我覺得應該果斷嘅做法，就三管齊下，強制檢測、禁足，同埋咧就呢啲走咗去。即係已經拉咗 keep 離開咗嗰、那個葵盛西村嗰啲咧，就全部捉曬翻嚟做檢驗，同埋咧就禁足佢去處理。咁如果你有一啲樓層咧，就驚嗰度有環境污染咁啊。咁你一般處理呢啲傳染病爆發嘅地點咁啊，你驚嗰度係有致病源未曾清除，就停留喺嗰度有傳染性啦。譬如你係喺八座五樓嗰度咁啊，咁你咪將第嗰個樓層嗰啲人撤離去檢疫中心，咁其他就你嗰個流行病學上邊就唔擔心有一啲傳染病源未曾移除咧，就喺翻原地嗰度咧就禁足，就起碼直至咧就嗰個檢測完成曬啦。咁其實呢種形式咧，我記得冇幾耐之前咧，就特首阿林女士其實佢都好清楚講過，就你而家定嗰個強制檢測其中一個嘅目的咧。就係、是、吸取之前嗰啲經驗啊嘛，你之前有咩經驗咧？就拎完村六泉樓啊、大埔亨泰樓啊，或者呢個長康村康泰樓呢啲嘅經驗咧，就係、是、嗰時咧就驗得慢啊嘛。咁同埋有啲人咧就唔參加檢驗，咁同埋咧就一知道嗰座大廈可能有群組咧就拉夾走啊嘛。咁但係你而家有咗呢啲法例咧，就我就唔係幾明白點解之前遇到啲情況，而家全部咧就再輪迴，再嚟一次，再發生咯。 嗯，禁足嘅意思咪即係唔俾出唔俾入噶嘛，即係佢哋。 係啊，因為你其實嗰個條例就係想做到呢樣嘢啊嘛。咁你而家嗰度咧，其實你就去調查，我相信都要時間㗎。咁你有好多嘢佢都未曾排除。咁你即係有一定原因懷疑嗰度有群組爆發，你就要果斷去做啊嘛。咁呢啲檢測而家香港應該短時間做多係冇問題㗎啦。咁林女士都多次講，每日香港可以做超過10萬個檢測。咁如果你配合埋咧喺嗰度現場就有採樣亭，就採樣亭你再加埋，譬如係派樽咁啊，你強制檢測，就一天之內完成出埋報告，咁你先至再睇下個情況點樣做啊嘛。咁部分高危人士咧，就算係第一次採樣陰性啦，其實都要去檢疫㗎，因為你呢啲。唔係話一定一啲緊密接觸者咧，先至有機會再發病。 Okay. 你嘅意思就應該成個第八座係咪啊？成個第八座就係、是、 嗱，成個第八座咧就要強制檢測同埋禁足。 OK， 啊，咁、那個原因咧，你唔係淨係睇而家琴日所公布嗰12宗啊嘛。 嗯。 因為之前11月尾到現在咧，就第八座亦都有其他嘅個案啊嘛。 嗯嗯。 咁佢而家呢啲資料咧，就部分仲係需要調查啊嘛。咁環境佢自己都講啦，環境。 佢懷疑有污染源，咁佢亦都呼籲全座嘅人去做檢測， 嗯、 又呼籲全座嘅人咧就唔好離開嗰、那個大廈去其他地方。咁如果你既然呼籲得，即係佢有理由覺得咧係需要咁樣做啊，咁以往就冇法例，有法例點解唔引用咧？我呢個唔明白。 嗯 ，OK， 好，剩翻唔好多時間，想問埋就係其他地方，譬如衞生防護中心啦，同埋亞博都有職員確診嗰陣時，你點睇？ 其實呢個反映嗰、那個病毒咧，而家喺社區真係滲透好廣泛。咁你喺呢啲室內嘅地方咁啊，咁你人同人之間比較密集咧，就一旦有個別嘅人士咧，就佢係喺工作地點以外感染咗，可能之前就處理過一啲檢疫人士啊，或者係其後確診者，咁佢外出。就喺其他地方感染咗，或者係家庭有成員感染咁咯。咁你翻到去喺室內嘅工作地點，咁其實咧香港大部分室內工作地點咧就都唔係話好通風嘅。咁特別如果你係嗰個地方唔足夠嘅話咧，咁你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會好緊密啦。咁你就好容易喺工作地點將個病再傳咗開去咯。 嗯，我關心而家即係前線嗰啲檢疫人士，我哋嘅保護足唔足夠咧，或者佢哋嘅防疫意識夠唔夠咧？特別亞博個情況，你點睇？ 嗱，亞博咧其實就有唔同嘅場地嘅，咁而家咧就有幾宗初步確診同確診個案，第五號、第七號館咧，嗰度應該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社會福利署咧就去到共同管理嘅。咁嗰度主要咧就應該係涉及有一啲喺安老院舍咧就喺嗰度需要檢疫嘅人士啦。咁嗰啲可能有部分人士佢需要多啲照顧，譬如餵食啊，或者係要清理啲大小便啊，或者有其他喉管啊，咁嗰度啲接觸咧就比較埋身啲嘅。咁、 嗯、 所以如果一旦係有呢啲檢疫人士咧，其實佢發咗病，咁你就未人知道。咁你同佢有長時間或者近距離啲接觸啊，處理佢呢啲排泄物啊，咁就發生傳播嘅機會咧就會高咗咯。 嗯，但我哋保護得夠唔夠啊？我哋驚唔驚？即係今次偶爾偶發事件啦，定係其他嘢都要諗諗啦，你？ 嗱，佢到底係唔係偶發事件咧？就呢個要再去了解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就你譬如醫管局啊，醫管局喺嗰度亞博都有一啲場所管理咁啊。咁佢哋就會現場有一啲感染控制嘅人士咧，就去睇住個日常操作啦。咁譬如就今次嗰個事件發生咗之後咁啊，咁就醫管局已經馬上咧就喺琴日有同事咧就去咗。做一個現場嘅覆查，就睇翻曬檢視所有嗰個感染控制嘅流程。咁、嗰個就係醫管管理局睇嗰個場地啦。咁如果佢係而家有群組嗰個，就已經係關閉咗暫停噶啦。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何柏良，傾到先，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一共十二人确诊，涉及五个单位。葵青区议员梁正山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有个别居民带同行李离开，由于当局冇透露确诊单位室号，居民都感到担忧。他说当局昨晚已经到场派检测样本瓶，他形容过程顺利。根据房屋署数字，有350户领取样本瓶，当中当局今日将继续在第八座大堂派发。梁正山提到，除了派发样本瓶，政府暂定今日起连续三日在葵盛社区会堂为居民进行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采样。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仍在恶化，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市面人流并没有减少。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政府的防疫措施如何加辣，但如果不能够减少市面人流，没可能控制到疫情，呼吁市民未来两星期减少外出。对于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共十二人确诊，涉及五个单位，梁子超说，由于没有中向感染，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渠道问题。 如果因為環境共用設施受到污染，消毒之後可以消除威脅。他建議居民盡快做檢測，不要翻工，亦都不應該搬走，因為如果居民受感染，搬走會將病毒帶入社區。如果居民不合作，或者可以作短暫封鎖進行強制檢測。警方今年头九个月接获近900宗电话骗案，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一倍，涉款高达4亿200几万，最大宗的个案损失2000几万，年纪最小的受害人只有14岁，他将父母的20万元交了给骗徒。警方说行骗手法是假冒官员和猜猜我是谁，今年亦都发现有骗徒诱骗受害人下载恶意手机应用程式，植入木马程式将银行发出的一次过密码转发到骗徒手上。警方呼吁市民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时，谨记三部曲，即是收线、核实、找求助。南韩新增6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新增超过600宗。虽然较前一日是减少了，但相信是因为周末检测数量低于平日所致。当局认为现时的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南韩累计38000多宗的确诊，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549人死亡。另外，南韩由明日开始提升防疫响应等级3星期，首都圈提升至2.5级，禁止50人以上的聚会和活动。部分大眾設施暫停營運，高鐵和大巴等交通工具限制上座率為一半，非首都圈提升至2級，民眾要避免外出和聚會，酒吧等5種高風險設施是禁止營運，咖啡店只是準做外賣，婚禮葬禮等參加人數限制在100人以下。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9点，跌38点，成交金额1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0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7.8跌8毫，腾讯控股588蚊系跌5毫，阿里巴巴259.8跌4.2，安踏体育110.1跌5毫。百威亚太27.6升5.5毫，中国平安97.85冇起跌，中芯国际22.1升1，友邦保险89.05升5仙，中国太平13.66跌2.2，九龙仓置业38.9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12，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9，人民币6.533。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16,691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35美元，卖出1,83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继续同你讲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第五线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嘅第五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跟住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做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跟住石门村一段都系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就车多，在新界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咁九龙城的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着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2月7日。本港新增95人确诊，36宗源头不明。 葵盛西村8座5楼12人确诊，当局到大厦派样本瓶。 许志峰称户口获部分解冻，邓炳强不点名批评潜逃冇良心。 英国新增17000人确诊，周二起为民众接种疫苗。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大家有關注疫症的情況，剛才跟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談，他就說最壞的情況都未來，隨時聖誕今年都未必行了、還要說聖誕可能反而高危。聖誕一方面本地人流多，另外都害怕在外邊回來的人，特別是長假期有些學生可能外邊回來，我們防那裡防得夠不夠呢？經常都有人提一招，就說不如外邊回來的人要叫他入一個指定的隔離酒店那裡去到住，咁先穩陣，唔會入到社區度噶嘛。咁樣就講咗好耐噶啦。咁據聞而家就好似話有啲起色，有啲政府同啲酒店傾咗有啲眉目咁。嗱，具體情況係點咧？請位嘉賓傾下先。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喺電話旁邊噶。早晨，姚思榮。 早晨，葉冠霖。 喂，係咪有啲肯做啊？指定隔離酒店，你聽到都？ 政府就上個禮拜四就發咗份通告俾所有嘅酒店。同埋啲單棟式嘅賓館啊，咁星期五就截止嘅。咁呢兩日出嚟嗰個效果係反應係相當熱烈啦。咁政府係預期係準備10000间房到啦。咁今次報翻嚟嘅數咧係遠超咗佢10000间房目標。咁當然今次就嗰個做法咧係比較清晰嘅啊，一個就係所有海外嚟嘅人士啦，無論學生啊、用工嗰啲咧，都一定要入住指定嘅隔離酒店，就要住14晚嘅嚇。咁啊，呢個期間咧，呢個人士就唔可以出房嚇、一定要留喺房嗰度。而呢間酒店本身咧，就亦唔可以接其他客嚇。咁啊，就算佢有一啲嘅設施啦，譬如有餐廳啊、一啲零售嘅一啲鋪頭咧，佢都要停業嘅。咁啊，防止咧，即係嗰個疫情咧，喺唔同嘅渠道擴散啦。咁啊，雖然咁嘅條件啦，咁但係都得到即係咁多酒店嘅呢個即係踴躍咁報名啦。咁政府又有咁多人嘅酒店報名咧，佢亦會定一啲嘅所謂嘅標準啦。呢個標準包括啊，可能個價錢啦，因為涉及到有唔同嘅即係。需求啦，可能有啲外地嗰啲香港嗰啲用工，咁佢哋可能雇主出嘅錢比較少啲，佢就係再平得啦。有啲可能要屋企嘅相對富裕啲，要住得好啲嚇。咁佢今次就會有出嚟咧，應該有唔同嘅級數嘅酒店啦。亦會考慮到個地區啦嚇，因為你可能亦有唔同地區嘅需求。亦係避免過於集中某一啲區，咁所以今次因為比較多嘅酒店報名咧， 能够达到呢个效果，应该都可以噶啦。 你听到话远超一万间房，有几多间酒店啊？你业界听到大概愿意参加？ 这个数量就政府就冇透俾我嘅吓，咁我听翻嚟咧，总之就个总嘅数量就因为佢开头第一期目标有一万间嘅，咁已经达到预期目标，仲有批后备啦。咁而家都唔知道究竟嚟香港实际上去到圣诞期间每一日有几多嘅嚟香港嘅游客或者香港嘅即係居民啦吓。咁所以第一期一万间，如果去到某个数啦，譬如假设每一日係有千几人咁样，你会滚动㗎嘛，係咪？你滚到第十日第十一日呢，可能去到超一万间房啦。咁所以政府呢佢都要不断地观察每日入嚟香港嘅数字，再评估去到即係某个时段嘅时候会唔会超过一万间。如果係嗰时候呢，佢要启动第二阶段要增加啲房啦。因为法例上是要求所有的人入香港一定要住在隔离的酒店，那这个期间那个时间段滚动的数字呢是每日都变的嘛，政府是有责任 去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然后跟酒店再倾倾咯。 今次对酒店来讲有没有什么政府的保证，譬如包底那些是不是有得？ 有的，因为你不包底呢酒店就担心啦，那你到时你預計條數錯咗嘅時候，咁酒店要成間酒店騰出嚟，包括可能如果有餐廳，啲餐廳佢都要刪喎。如果佢有啲零售又要刪，咁呢個情況之下，酒店當然希望政府有一個叫做適當嘅包底啦嚇。咁而家基本上就係五成嘅包底嚇， 入住率五成 包底係啦。咁然後咧就按照你間酒店嘅對外賣價，賣價咧政府就唔會限定佢賣咩價嘅。如果呢五星嘅佢賣到兩三千包三餐，一定要包三餐啊。就兩三千包三餐亦唔出奇。有啲可能單棟式嘅賓館，佢收一日幾百蚊包三餐亦唔出奇嘅。咁政府喺根據呢個報價之後咧，就打個七折嚇、七折。咁假設你嗰賓館你是賣五百元一晚包三餐咁樣，如果你是低於這個五成的，咪五七三五，政府咪包底350元咯。350元咁你差額啫，佢唔係包曬五成嘅。譬如你入住率得嗰四成，咁補10%，政府咪補翻俾你咯。咁即係呢個做法如果係大嘅高升級嘅酒店嘅，賣到頭先講嘅，譬如两三千蚊咁假设咁咧，咁政府咧就唔会保咁高嘅，最高封顶就600元嘅啫。 OK， 头先你讲个反应都踊跃嘅，预计一万间房，而家都远超一万间房翻嚟，但系佢啲级别分得匀唔匀啊？即系嗰啲会唔会贵嗰啲少啲参与咁啊？好似话， 都有嘅 吓，都有啲肯参与， 始终即系贵嗰个叫做需求冇咁大啦，系咪？应该低个价钱是相对应该个量相对大啲。咁估计1000元楼下个量是最大㗎啦。咁呢个数字我睇基本上满足到唔同需求嘅即係消费者啦或者旅客啦。咁当然你话再低到好似头先讲，因为可能低于400-500元嗰啲数呢，因为佢包三餐那个数量相对可能会少啲咁多。但都有賓館，尤其是單棟式賓館咧，係願意即係報得比較低啲嘅，因為佢而家都有啲做緊噶嘛。咁佢都知道個市場有去到咩程度係可以接受得到呢個價錢。咁報嘅時候，聽了解咧，都唔會太離譜嘅，都基本上能夠符合翻呢個市場嘅需要。當然政府因為涉及包底啦，政府都有同呢啲酒店再傾價錢，喂，你價錢會太高啊咁樣。咁一般傾當中，大家攞平衡點都願意喺呢個抗疫嘅前提之下，大家都一齊面對，都大家都有商有量嘅。 OK， 嗱，老闆就可能都 OK 嘅，因為始終多翻啲生意啦，原本都比較靜啦呢、這個。但係員工又會反應點咧？即係員工打份工冇諗住要好似而家相對聽落危機大啲咁啊，預埋愛嚟做隔離酒店啦。有冇聽到咩反響啊？ 如果有做开呢啲嘅隔离嘅客人啦，其实香港好多酒店而家都有接嘅，就因为冇政府政策之下咧，酒店而家经营之前比较困难嘅， 咁啊，有唔少酒店咧，开头唔愿意接，收尾都会接吓。咁、啊、接嘅时候，即系同员工讲清楚啦。啊，两种之，个客人 check in check out 嘅时候，可能会接触到，即系会接触到个客人。但系上咗房之后咧，嗰十四日咧，嗰、那个客人就唔可以出房嘅。 嗯。 嗰三餐就摆门口嘅啫。如果需要一啲嘅被铺啊，或者啲清洁用品咧、嗯，都系摆门口嘅。咁、 okay. 做咁耐咧，酒店有做嗰啲酒店都反映咧，員工喺呢方面覺得只要合理嘅一啲措施咧，佢都願意接受，因為佢哋都睇到酒店而家生意真係好差，大家都唔想話即係間酒店因為咁樣而即係虧損，而甚至裁員啊，或者甚至倒閉。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只要同員工傾清楚，即係大家個措施同埋責任。咁當然，如果今次作為大酒店，會唔會即係有一啲額外嘅同員工傾嘅一啲要求咧？咁大家各個酒店自己去傾啦。 O K， 係咪十四日都唔執房啦？即係 唔執房嘅。 O、okay, K， 如果佢要咪擺低啲嘢擺喺門口咯。 O K， 咁當然有啲酒店就話我就呢十四日咧就係、是、供應三餐啊。咁、有啲就話嗱、我都會提供一啲比較服務嘅，俾屋企人要。帶啲嘢入去，即係轉交俾嗰間房嘅個客人啦，咁樣，咁就每間酒店做法唔同嘅，有啲就可能限定某個時段， okay. 我幫你轉上去，咁但係前提都係一樣，唔可以佢啲屋企人或者朋友接觸嗰個入住個旅客，而員工一樣擺喺門口嘅啫，唔會入去房嗰度俾同個旅客接觸嘅。 OK， 明白。咁多謝姚思榮先傾到呢度，多謝你啊，姚思榮咧，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電話87231，聽下聽眾先，有葉女士啊，葉女士你好， 係你好，早晨， 早晨，葉女士請講啊。 係，因為咧最近咪嗰個疫情咁緊要咧，咁就嗰個執聽政府講嘅執法嚴咗啦嚇，咁我係見到係有人嘅，多以前係冇嘅，即係因為我都唔係成日出街啦，因為咁嘅疫情，咁就係見到有時有幾個啊、五六個啊咁一路行，咁但係咧嗰啲經過啲人咧，我就見佢係冇執法嘅，咁因為我喺西中西區住啦，咁我個西區走長廊咧就係好多人散步啊、行啊咁樣嘅，咁我見到咧。就在我身边经过，即、就是我亲自见到的，他起码都有五六个人。咁、迎面嚟咧，一个外国人嚟嘅，就是冇戴口罩。咁佢就叫阿 Sir 咁啊，即系咁样讲咗啦，叫佢戴口罩啦。咁跟住那个外国人咧，根本就冇理佢，就直行直过。咁佢喺我身边讲，我同佢讲咗噶啦，佢唔戴我冇办法噶。佢真系我身边咁样讲，咁你五六个人都捉唔到一个人。咁你点样去执法呢？你罰咗好多錢都冇用過，如果你執法唔嚴格嘅話，咁係咪前線人員係啲人點樣叫佢哋點樣做嘢咧？ 嚇、okay. 係有人行嘅，但係冇人做，咁都冇用㗎。 見到執法嗰個係咪捉翻緊啊？都係曬葉女士嘅意見先。好，聽埋吳太又點睇先？吳太你好， 喂，你好， 早晨，吳太一齊請講啊。 啊，早晨，我係想講一講即係銀行户口被凍結嗰個話題嘅。 好啊，好啊。 咁我係一個。普通市民啦，由呢件事上面，即系个新闻，我觉得系由佢个户口被冻结，至到去被解冻呢个咁短时间入边咧，即系咁短时间，我觉得好似违反咗即系香港法治精神嗰个初心，即系灵往勿纵嘅呢一个精神咯。即系其实究竟当初，即系之前你亦都话。香港做乜嘢嘢都系有法例去做嘅、去做，即系其实嗰个法例系点样去讲、由你去冻结到解冻，即系嗰个法例系乜嘢咧？究竟有乜嘢变化？点解可以咁短时间就被解冻咧？咁我觉得好怀疑咯。同埋仲有第二点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成件事个新闻一出嚟就话吓、我已经被冻结咗啦个户口，即系。即係好似係咪一個秘密嘅任務、秘密嘅調查定係點樣樣咧？即係唔係公開嘅成件事，即係警方或者律政司去做呢啲事嘅時候，個過程都唔係公開，係個結果一出嚟就係咁。即係其實同之前香港嗰個模式係唔同咗咯，我覺得係冇信心咗咯，係變咗咯。 OK， 好多謝曬吳太啊，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 好啦，另外今日都想讲到个话题，有关即系政治方面嘅话题啦，就系、是、民主党啊。喺咁嘅背景之下，你知议会嗰度有咁多风波啦，民主党都选出新一届嘅领导层啊。咁啊，结果咧就系36岁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咧，就喺冇竞争对手之下接任党主席一职啦，成为历届最年轻嘅主席嘅。另外两个副主席咧就分别系阿林卓廷同埋梁许廷当选嘅。咁电话旁边请嚟新嘅主席先，罗建熙一齐倾下。早晨，罗建熙。 早晨啊， 系啊，当选新嘅主席，有啲咩谂法啊？喺咁嘅背景之下，点样带领民主党啊？谂住， 我谂呢个咁嘅时代，咁就一定系好艰难嘅啦。大家都明白，而家都唔系十年前、廿年前嘅情况。咁、但系我谂喺一个咁艰难嘅时间，我自己最开心嘅系见到我哋嘅副主席嘅选举啦，我哋嘅中委选举啦，其实都系一啲有竞争、有差额嘅选举，其实都系即系证明咗好多我哋民主党里面嘅人咧，都系愿意行多一步，企出嚟系为香港做多啲，去为党做多啲。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即系我自己比较少少嘅欣慰。你话将来嘅路点样行？其实我哋都会其中一样嘢，我哋一定会做嘅就系、是，首先我哋会同我哋党有好好倾，即系例如议会路线究竟将来仲有啲咩意义？究竟我哋仲玩唔玩？继唔继续？咁我谂呢啲部分，我哋一定会再仔细去一路去同我哋党员一齐探讨咯。 如果要系影响政府嘅，如果唔选议会，咁仲有啲咩空间咧？唔一般，即系民间组织嘅分别会系啲咧？民主党点定位咧？ 其实而家大家有几个问题问啦，我谂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个政府仲好唔被影响咧？呢、个都系好多人嘅疑问嚟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即系一个政党嘅时间，我哋过去一路以嚟都系以选举为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时候，咁呢个我哋系会非常之小心，亦都会好谨慎咁去考虑啦。但系你话就算唔系议会，咁或者系就算我哋有议会都好，我哋喺平衡喺出边可以做啲咩？其实我谂我哋。有一个比较大少少嘅优势就是我哋比较多区议员啦，我哋个地区网络比较组织得好少少啦，即系你话系咪好好，可能都未必系，但系我谂系比较有地区组织力量嘅一个政党嚟嘅。咁所以我谂我哋喺地区组织力量方面，我哋都会去谂下系咪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间去做到即系多啲嘅事情，即系亦都唔系一定要靠个区议会去做某啲嘢，而系我哋自己有啲地区组织都已经可以做到一啲功夫咯。 咁论政方面啦，咁政府有不同嘅政策，你点样去到回应咧？呢度 嗱，而家我哋冇咗立法会议员之后咧，其实嗰、那个空间，我哋嗰个嘅个空间系真系细咗嘅，即系冇乜机会去表达我哋一啲对政府嘅政策啊，或者对一啲而家嘅政治事件嘅立场。咁我哋都会组织翻一个我暂时叫做影子党团咁样嘅一个平台啦，希望可以由以前嘅立法会员啦，或者我哋一啲新嘅有兴趣会可能将来更上一层楼嘅朋友啦，我哋区议员啦、中委啦等等咧，咁我哋组织一个新嘅平台，可以就住一啲政府嘅政策啦，一啲社会嘅事件咧，就咁去回应翻。咁我哋都会定时定后，可能一个礼拜两次咁样就会同大家见面，记者见面，咁去讲一讲我哋一啲想法咯。 但系始终有时传媒都现实嘅，见你有一个身份立法会议员，咁有得投票，有影响力就访问你啫。如果你一个礼拜两次咁一个影子党团出嚟，可能慢慢都影响唔到社会大众。 我相信传媒对于即系讲嘢嘅人，除咗个身份之外，咁亦都睇佢讲嘢嘅内容嘅份量嘅，即系例如我哋要去讲一啲房屋政策嘅时间，我哋有啲唔系立法会员嘅党友，佢哋其实即系喺过去呢几年，例如李永达咁样，佢以前做好多房屋嘅嘢，咁而家佢都仍然有其他嘅组织系可以做一啲土地啊政策嘅东西嘅时间，其实传媒都会揾佢去访问，都会播佢讲嘅嘢，咁所以我相信传媒除咗话睇我哋有冇一个身份之外，我亦都睇我哋究竟做几多嘅功夫啦，我哋嗰个内容有几多料啦。咁我觉得呢一部分就系我哋一定会尽我哋所能去做好嘅地方。 头先讲过啦，好多人都关注民主党嚟紧仲选唔选啦。呢、个你都话上任之后都要处理啦，问翻党员会点样决定嘅呢、这个。但系都要快噶咯，而家都年尾啦，话都冇咁快就要就有得选。如果真系有得选，下次翻嚟嘅话，咁点咧？ 其实我会觉得咁样嘅，即系有几个范畴，我哋都要去谂嘅。 第一個部分就是究竟整體而言broad 啲咁去睇，闊啲咁去睇，究竟選舉對於而家香港仲有啲咩意義啦？對於民主黨仲有啲咩意義啦？當以前嗰個議會制度同而家議會制度已經好唔同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喺裏面仲有參與嘅時間，究竟我哋可以俾一啲咩新嘅意義？ 我想問幾時會有個定論？因為時間受限，剩翻半分鐘到啫，幾時會有定論啊？諗住。 我哋相信都要等多一段时间，因为我哋都睇下佢点样改啲法例啊，咁我哋先至可以知道最后会系点样噶嘛。 改咩？哦，睇埋 即系而家建制派佢哋喺 哦 ，OK， 定会有好多法例去改啦。系 啊，即系睇埋个选举方法先，会唔会即系投票选民范围都有变啊？咁睇定啲先。 冇错，冇错，系啦，我哋一定会睇定呢啲情况先嘅。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罗建熙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罗建熙咧就系新任嘅民主党主席啊，啱啱先新选出嘅一位新嘅领导层，好，倾到先，听日再倾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近年中美关系交恶，美国大选前后咧，就中美关系嘅去向都成为竞选议题之一，喺中文网页咧更加成为争论嘅主要议题。11月17号，美国的亚马逊网站在中国历史传记类别一本中文书《李神之与美国所》排上了新书榜的第一名。在中美关系上面，《李神之》和在北京设立的《美国所》意味着中国对美关系的转折点。 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在1979年元旦日同美国建交，一月底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当时随行的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呢？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中国社科院就在1980年设立了美国研究所，而第一任所长就是李慎之。但是李慎之跟随邓小平访美之前，他在中国的右派帽子还未有除低，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极右分子，帽子比其他人来得更加重而且大。话说当时邓小平组团访美之前，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过去周恩来出访的时候带哪些人他就带哪些人。李慎之曾经陪同周恩来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95年万隆会议，还有其他外事出访，于是就被征召上阵。李慎之的工作单位新华社在他临上飞机之前火速给他恢复了党籍。 李慎之生于江苏无锡，先后就读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这个期间他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46年他去了延安，在新华社国际部做编辑。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起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的组长，负责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当时被认为是党的宠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慎之与美国所》，作者李慎之、资中云、茅于轼等，由一家出版社出版。